份，加上价值98元的金丝黄菊，一共才花到198元。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你，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司马懿呀、啊，是比较沉稳，他也真够滑的。我到底看看这诸葛亮，他是怎么安排的？人家诸葛亮丞相才不怕你看呢。可没有几天的功夫，王平就在岐山这把局面就打开了。嚯，简直这屯田闹得是热火朝天呐、啊！不光是开垦荒种点地。还栽了不少果树，种了不少棉花，可把司马懿给气晕了，心说诸葛亮你要干嘛呀，你是不是想把你们那个刘禅搬到岐山来呀、啊？啊，这还了得，我得想个主意。司马懿想主意啊，人家诸葛亮丞相也在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安排呢，这不是屯田开始了吗？诸葛亮又把高翔将军给找来了，告诉高翔，你呀、啊、从今日起开始给我往上方谷运粮。我可告诉你，这运粮可是假的，跟真运一样，绝不许走漏半点风声，每个运粮的小校都不许让他知道，而且你还得在这小校的面前反复去说，说这次偷偷的往上方谷运粮啊，这是军机大事，哪个敢走漏半点风声，一定按军法从事。高翔，这个你能办得到吗？高翔这么一听，丞相您放心吧，怎么假戏真唱，那我怎么能办不到呢？诸葛亮丞相乐了，好啊，只要你把这个事情给我办成之后，我是必有重赏啊。然后丞相又派姜维秘密的往上房谷运兵啊，把人马给我调往上房谷。这运粮草啊是明的，运兵可是暗的。诸葛亮这番安排呀、啊，有明有暗。西蜀大营里呀、啊，热热闹闹，这军校们出来进去忙忙叨叨。曹魏营中的司马懿呀、啊。又放开了合计了，司马懿一听，这是干什么呀？诸葛亮忙和什么呢？哦，一方面在岐山这边派军校屯田，另一方面说是牧牛流马全都出动了，说运粮呢，往哪儿运呢？是从后方往前方运呢，还是从大营往别处运呢？司马懿糊涂了，他赶忙把张虎岳琛给找来了，给他们500军校，你们呀再给我抢些牧牛流马来，但是这是次要的了，最好啊能给我捉一些西蜀小校来。二将一听，都督您放心吧，明日一早我们交令。一夜的功夫，张虎岳琛呢、啊、抓来了100来个西蜀军校，把他们都安排到一个地方， 然后二将来交令。司马懿一听，呵，好啊，带我亲自去看。他亲自来到这些小校的面前，往这一站，他背着手打量打量这些军校。这些军校看了看，嚯，大伙心里明白，这就是司马懿，征西大都督，曹魏军中的主帅，这是要干什么呀？看那样子并不凶，笑么丝儿的，眯缝着眼睛。司马懿在这些军校跟前背着手来回走了两趟，大伙开始紧张，后来一看，这位司马都督好像没什么恶意。功夫不大，司马懿说话了， 呵，你等不必惊慌，老夫不想加害你等，只是问你们一件事情，你家丞相调用大量的木牛流马在运粮草，不知这些粮草运往何方啊？你们要是说出来，我不单不杀害尔等，另外我还有重赏。这些小校这么一听啊，哎，怎么了？一个个把牙一咬，嘴一闭，都不言语了。司马懿就呵，你们这算何意呀？我在问你们话，怎么都不言语了呢？如果要是这样，我可就要……说的这会儿，他把手抬起来了，做了一个手势，那意思我就要斩了你们了。在前面站着一个，看这人这样啊，好像是个小头目。哼，这人冷笑一声：“司马都督，实话跟您说了吧，您就是把我们杀了，我们也不能说，因为这是我家丞相秘密军情，哪能随随便便泄露呢？”哦，司马懿点了点头啊，诸葛亮可是真会用兵啊，要搁别的小校还不得吓得跪地求饶啊，你看看人家这些西蜀军校啊，面无惧色，而且不是吗，一百来人还都不讲话。哈哈哈哈，好，他一点手把司马师叫过来，来，赶快准备酒饭给这些军校压压惊。你瞧，连司马师和司马昭都觉得奇怪，父亲一点没动火，还要请这些新蜀军呢吃吃喝喝。这些军校互相看了看，你给吃就吃，给喝就喝呀，要想让我们说出来往哪儿运粮，那是坚决不能说呀。司马懿也不生气，不说拉倒，吃完了赏俩钱放走了。第二次又捉了一些，司马懿还是这么客客气气的对待，如是者几次。他这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一问司马懿啊，司马懿才告诉他这两个儿子，呵呵，你们哪里知道，我这用的是吕蒙取荆州之计啊，也就是说在收买人心，我把这几个小校放回去了，一个就会变成十个，十个就会变成百个呀，这也叫做瓦解军心，等着再要捉来还是这么款待，千万不要难为他们，这些人呢都会感念我的好处。果然呢，不光是捉这一批放这一批，一连几次，还有的那西蜀小校放了之后又给捉来了。司马懿啊，还像往常一样派个中军招待他们。哎，这些小校在大帐里一坐，呵，又吃又喝，那曹魏军中的那些中军官呢，还怕他们说话不方便，哎，有时候还不看着他们，退到大帐外边去。其实啊，这些人到大帐外边，在外边那儿偷听呢。有的西蜀小校就说了：“哎，我说，这位司马都督待咱不错呀，捉住咱，也不杀也不罚，给吃给喝，还赏银两，真是不错呀。”哎，可有一样。不管怎么不错， 他可是征西大都督曹魏的大将，别忘了，真讲就不错呀，那还得说是咱家丞相。那当然了，那跟咱们是真亲近的，他是西蜀丞相，咱们是西蜀的军卒嘛。哎，丞相对咱不错，咱也对得起丞相啊。我都被捉来两次了，你看我跟司马懿透露过一个字吗？他根本就不知道咱们这些人呐，由岐山往上方谷那儿叨腾什么。又有一个小校说了，你算了吧，我就听见过呀，咱们营中有的那大将讲究说，司马懿这个人呢心眼可多了，大概他早就知道了，那能瞒得住人吗？实际咱不就是运粮吗？在帐外的中军官听到了这句话，赶忙禀报了司马懿。司马懿这么一听，是吗？哎，你找几个小校来，我亲自问问。司马懿亲自一问，这几个小校绷不住了，实话实说了，确实是运粮，而且呀、啊、还特别的机密。我们的押粮官是高翔将军，说是谁要透露出一丝风声，就按军法从事。可是我们高翔将军万没想到，您能在半路上安排下伏兵，把我们给捉来呀、啊！哦，司马懿点了点头啊，原来诸葛亮是由岐山往上房谷运粮啊！哎呀呀！司马懿赶忙派人把这些小校打发走，他自己坐在大帐里沉思半晌，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呢、啊。立刻把他俩儿子给找来了。司马师、司马昭这么一瞧，哎呀！父亲，您脸色怎么这么不好？哎呀呀，儿啊，诸葛亮好厉害的计策呀！把这俩也吓了一跳。诸葛亮又有什么计策了？我从打捉住的西蜀小校口中得知，诸葛亮正在往上房谷运粮啊！哎，这哥俩一听摇了摇头，老爹爹何必如此呢？他运粮就运吧。有什么厉害的计策可言呢？都哥俩的话音还没落呢，司马懿火了，都好啊，你们的兵书战策都看哪儿去了？为父白白交给你们本事了。和司马师、司马昭吓着了，赶快起身离座十里呀、啊！从来还没见父亲生这么大的气呢，看来父亲这是恨铁不成钢啊。司马懿真生气了，什么？有什么厉害可言？你知道诸葛亮这是个什么计策呀？你们也不想想，他在岐山这会儿开垦屯田，他又要在上房谷这儿屯粮，这不是摆出来一个长久之计吗？我们父子在这会儿拒敌西蜀，凭什么？就凭深沟高垒拒不出战呢？打算跟他打个旷日持久之战，把西蜀的粮草靠近，迫不得已诸葛亮就得撤兵。现在他这么一来，他粮草丰足了，他就不打算撤了。这还是其次呢，你没听说呀，如今江东已经起兵了，兵分三路伐我中原呢、啊、这不是明明在牵扯我的精力吗？使我要守卫南宫，我这力量不能集中。皇帝虽然御驾亲征了，这仗打好了东吴撤兵了，要打不好呢，我就得分兵去救驾呀。我要把人马分走了，你们想一想，诸葛亮还不得从岐山进兵啊？啊，我说诸葛亮这计厉害，你们怎么就会看不懂看不透呢？哦，司马师、司马昭一听也吓得额绝淌冷汗呢、啊。父亲，诸葛亮这一计确实狠毒了，嘿嘿。那么依父亲您可打算怎么办呢？我这不是几次恩待西蜀小校吗？我就想由他们口里掏出实话来。现在虽然小校说了诸葛亮往上方谷运粮，老夫也不能全信，我还得派人仔细打探。他的话刚说到这儿，有探报来报， 诸葛亮啊，要把大营从岐山移到上房谷，诸葛亮亲自要到上房谷去。啊，司马懿这么一听，果真如此。再看几个探报回来都这么讲，这位诸葛丞相确实离开岐山大营奔了上房谷了。司马懿点了点头啊，有了，赶忙把郭淮、孙礼以及他这两个儿子全都找来了。司马懿把自己想好的计策对这几个人说了，说现在我就要派郭淮、孙礼二将带领精兵两万取岐山的大营。司马师一听，父亲，诸葛亮已经把人都派出去屯田去了，他又想把大营移到上房谷，看来这岐山大营取不取就没有什么要紧了吧。什么？司马懿把眉头一皱，岂有此理呀，没有取大营的必要，岐山的大营是西蜀诸葛亮的根本呐，非取他不可。只要咱一取大营，诸葛亮必然派精兵强将前来解围呀。他从上方谷要把兵将往外这么一派，上方谷岂不就空虚了？他的屯粮之地空虚了，老夫就要趁机下手，火烧他的粮草啊！我必须把他这个屯粮地方给他烧了，想尽一切办法，我也得把诸葛亮这个屯田计划给他破坏了，不然的话，这对我曹魏军马营中的威胁太大了。说不定上房谷焚粮啊，我还许捉住诸葛亮呢。他越想越高兴，所以呢，他让郭淮、孙礼去劫西蜀大营，劫岐山大营，司马懿自己带着儿子司马师、司马昭领精兵五千去奔上房谷，为了稳妥起见，派张虎和岳琛带领三千人马接应于我，不得为误。这几将这么一听，挺身站起呀，马上就要按令行事了。慢来！司马懿摆了摆手，去取西蜀大营也好，到上房谷焚粮也罢，这里可有个前提，必须得诸葛亮离开岐山大营。如果他还在这儿的话，那咱们就得从长计议。司马懿很会用兵啊，可谓精细，又派出一波探报去，这回可真打听明白了，这位汉丞相诸葛亮确实离开了岐山大营。诸葛亮真走了啊，上哪儿去了？上方谷啊。诸葛亮为了把司马懿由打这个营中给诱出来，冥思苦想好多天呐，怎么才能使这司马懿离开他这个大营呢，和自己交战呢？诸葛丞相终于想出来这条妙计，他让高翔带领些士卒驱赶着木牛流马从岐山这儿往上方谷运粮去，同时传令让由打剑阁那会儿，也就是说后方来的粮草也往上房谷那儿运。真粮是假粮呢，那就另说了。高翔啊，压着这粮草一运的时候，不是有些小校让司马懿给捉了去了吗？高翔好紧张，回来向丞相请罪。诸葛亮乐了，你没罪，司马懿掠了一些咱的军校去，正好啊，正中我之计，所以呢还赏了高翔，你还继续押运，那小校回来你就把他收下，也不必问他们什么。司马懿要再捉呢，就让他继续捉去。高翔一下这差事倒不耐，高翔高高兴兴走了。诸葛亮啊，又派一个副将带领着500人马到那上房谷去干嘛呀？修粮仓啊，修粮盾啊。这个盾修的是越高越大，越多越好，声势造的还是蛮大的。 然后丞相派姜维带领一万精兵埋伏在上房谷。 我要做你的后援呢，你先去，我随后就到。丞相有派廖化带领一万人马接应岐山大营，我走之后，司马懿必然来接应，把岐山营房看好。丞相派马岱、金童五路人马，一路人马一万兵啊，五万兵等着司马懿一离开他的渭南大营的时候，你们就去劫他的大营。各将领令分头行事啊。诸葛丞相看了一看魏延，文长，在。魏延抢步上前十里，等候丞相的将令。我给你少许人马，1000士卒。哎呦，魏延一听就给我这么点兵啊，心说派我干什么呢？你将司马懿诱进上房谷。啊，尊。他刚要说尊令啊，下面那字儿没说出来，怎么回事？魏延犯犹豫了。啊，魏延心想，是我没听清楚，还是丞相说错了，让我带1000士卒把司马懿引进上房谷？司马懿连大营都不出，我怎么能把他引进上房谷呢？他也没有这个胆量跟咱们交战。上次我挑着他的盔上他营门前骂战去，司马懿都没燃这茬啊，难道说丞相您忘了？魏延这一犹豫啊，诸葛亮看出来了。文长，你只管放心去，我说的是啊，司马懿离开他的大营，你才能把他引进上房谷。他要是不出来，不往上房谷那路上走，你怎么去引他呀？文长啊，只要你能把司马懿引到上房谷里面去，我是必有重赏。魏延听得这会儿精神一振，魏延这人呐、啊，很爱抢功啊！啊，得令，他把令箭接过来。魏延心说：“行嘞，丞相您放心吧，只要我瞧见司马懿，我就想着法儿，我也得把他弄到上房谷里边去。”可是话说回来了，看来啊，我这赏是得不着了。怎么呢？司马懿他是绝对不会离开他的大营，他根本不能往上房谷那方向走。丞相啊，您这条计呀、啊，10之8-9要落空。行了，既然有令，我就得按令而行。魏延接令走了。散帐之后，诸葛亮特别嘱咐了廖化和张仪。嘱咐廖化，廖化是担负着解救岐山大营之围，他是这个差事。丞相嘱咐他是告诉他呀，解救这个围呀、啊、得有个解救的办法，你不能就在大营里边这儿等着，必须给司马懿一个错觉，待他来取我们大营的时候，我们是急急忙忙啊，由上房谷调兵遣将来解救大营之围，保住岐山大营。司马懿一看我们的人马这么样走过来了，他就会觉得上房谷这会儿的力量小了，他就会奔上房谷这儿来，不然的话他不来。司马懿是非常谨慎，要小心露出破绽。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作家毕淑敏。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 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是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丞相又嘱咐张仪，嘱咐他什么呀？张仪不是负责领着人在上房谷那会儿修那个粮仓吗？丞相告诉他，你别就光顾了修粮仓，你在粮仓的前后，也就是说在上房谷里面，必须要如此这般，以这个为主，修粮仓为辅啊。哦，张仪一听我说的呢，但我领令要走，丞相把我留下了。丞相放心，你可要机密行事。张仪是连连点头啊，这么重大的军事秘密，那我要给走漏点消息，我这颗头还保得住吗？丞相全都安排完了，走出大帐来看了看，确实是无懈可击了，诸葛亮自己也放了心了，这才派小校把四轮车推过来，一营上房谷，全军主帅都走了，这还了得？司马懿啊，接到的那几次禀报都是真的。司马懿点了点头啊，哦，你诸葛亮真的去了上房谷了，足见上房谷之重要啊，这回我可也要举兵行事了，我不能再紧闭着辕门了。司马懿立刻吩咐郭淮、孙礼、司马师、司马昭、张虎、岳琛按令行事，让郭淮、孙礼去接岐山的大营，自己带俩儿子张虎、岳琛为后盾，奔上房谷来了。司马懿有令在先呢、郭淮、孙礼取岐山大营啊，那是扬旗跃马呀，鼓炮震天呢、取你的大营吗？你诸葛亮能不顾家吗？你立刻就得分兵解围啊，我就盼着你分兵解围呢。就在你派兵增援西蜀大营的时候，我悄悄的就到了你上房谷了，完全出乎您这位汉丞相诸葛亮的意料之外。我取岐山大营是明啊，哎，夺你的上房谷烧粮是暗。司马懿啊，越想越为自己设的这个计策而高兴啊。他的人马呀，悄悄的就奔上房谷来了。在上房谷这个半路上，这儿埋伏着一千人呢。谁在这儿呢？魏延呐。魏延坐的这地方啊，他越想越奇怪，我们丞相这是怎么了呢？瞪着眼睛就说，让我把司马懿引进上房谷，司马懿在渭南大营里待着好好的，他上哪门子上房谷呢？我做梦也梦不见司马懿能够到这儿来呀！嗨，在这儿埋伏着都多余。魏延呐、真想传令告诉三军小校，反正咱们就这千八百人，也不怎么占地方啊，树林子里啊，道边上啊，大石头后头，你们爱躺着坐着趴着卧着打个盹睡个觉都行啊。魏延刚要传令，探道跑来了启禀将军，司马懿带领着一支人马奔上房谷来了。什么什么什么？腾楞 下的魏延就站起来，一把把这探道给抓住了，一带人讲，司马懿来了，你看清楚了，我不仅看到他的大道旗，我还看见本人了，却是司马懿率领他两个儿子司马师与司马昭。哎呀，魏延一跺脚啊，他是跺脚称赞丞相诸葛亮，真乃当今之神人也。腾，他怎么一抬手，您倒留点神呢，您这手里抓着人家探报呢，他这一抖手把这人呢给扔出去一丈多远，日登，哎呦，探报心说魏延将军这怎么了，这是魏延立刻抄刀上马呀，告诉他这些小校，谁也不许趴着卧着了，都给我精神点，司马懿来了，丞相有令啊，让我想尽一切办法把司马懿引进上方谷。哎呀，魏延咧了嘴了，引司马懿那可不像引张合呀，木门道乱箭射死张合，那我魏延可是把看家本事都使出来了，今天我能引得动司马懿吗？引动引不动也得引呢。他立刻把这一千小校排开了一字长蛇，在这儿等着司马懿。这位司马都督离开渭南大营不远，就听远处里鼓炮震天呢，喊杀声震耳。司马懿点点头，知道郭淮孙礼已经领兵去取西蜀岐山大营了。嗯，行，气势蛮够，司马懿放心了。虽然放心了，他还要看一看，看看西蜀军是不是有人解救岐山大营之围。功夫不大，探报来报，说是西蜀那边有无数人马呀，正奔岐山大营奔跑。啊，来自什么方向？上方谷方向。哦，司马懿手推胡须，扬起脸来看看天，天助我也，我这一计成功了。现在很明显，诸葛亮已经由上房谷分出兵力救他的大本营了，你万万也没想到，你家司马都督亲自要光临你那屯粮之地了。司马懿越想越美，正往前走着呢，忽然对面有人大吼一声啊，司马懿，你家魏延将军在此恭候多时。司马懿把马勒住，这么一看，谁？魏延在这儿呢。哦，司马懿点头，他点头干嘛呀？没错了，上房谷确实是西蜀军的重要屯粮之地，魏延乃西蜀的名将，诸葛亮派这样的人在这儿看守上房谷，准是这么回事。来，将魏延与我拿下。司马师催着坐马就过去了，跟魏延打到一处了。魏延暗暗叮嘱自己呀，你可不能三下五除二就往下败呀。那么一来，司马懿一眼就会看出破绽。哦，魏延这是诈败，这里头准有什么诡计，可就坏了。我得拼命跟司马师打。想到这会儿，魏延把牙关这么一咬，这大刀抡起来，好家伙，像雪片一样，嗖嗖的，一刀紧似一刀啊！居然呢，把这司马师给杀的只有招架之功。司马昭急了，哎呦，看来一个人取魏延不下呀，我帮把手吧，哥俩打一个。魏延哪把他们兄弟放在眼里？打吧，现在再来个十名八名才好呢，让你看看魏文长的刀法。打着打着，魏延这么一想，我跟你们俩人瞎折腾什么呀？他侧目看了一眼司马懿，哎，有了！借着他往回这么一圈马这功夫，魏延呢，咵，俩脚猛踹绷凳绳啊，他一磕飞虎叉， 随后撞铁布梁，这马蹭的呀吧，像脱弦箭似的，斜着就奔司马懿来了。马到人到，刀就到了，大刀啊，力劈华山，狠狠的就朝司马懿劈下来，可把司马懿给吓着了。司马懿手里横着枪，正在这会儿啊，给两个儿子观阵，他暗暗的称赞魏延的刀法，魏延确实是一员猛将。刚想到这儿啊，魏延朝他来了，哎，把司马懿吓得把手中枪往外这么一封啊，哎，咔嚓，正好把刀给封住，可把司马懿吓着了。这刀是用了多大的力气呀，把他刀给封出去不是就完了吗？感情啊，这魏延没完，他耍了一个刀花，好嘛，一个凤凰单展翅啊，这一下子可险一险把司马懿啊给劈下安桥啊。司马懿赶快把手里枪用了一个苏秦背剑啪往后边这么一背，咔，要没这苏秦背剑，司马懿今儿就完了。干嘛魏延这么狠呢？魏延是憋着茬堵着气儿来的，他不光是为偷偷的要娶司马懿，上一次廖化追司马懿，司马懿不是挂盔逃跑了吗？可廖化回去得了一个头功，魏延一直不痛快，今儿个丞相不让我把司马懿引进上房谷吗？当然引进去是最好了，可是我要把他给杀在这儿呢，不是更好吗？魏延是这么个打算，他这一打算呢，把司马师司马昭魂都给吓没了。哎呦，这人是怎么回事？跟我们打着打着怎么娶我的父亲去了？这俩赶快就往上追呀、啊！这时候司马懿这阵脚就有点乱了，谁也没成想，魏延呢，跟二将打着好好的，突然间叭一下一带马，跑到司马懿的跟前来了。你想这阵脚还能不乱？当时啊，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爷儿仨把魏延给围起来。魏延呢，今儿是拼了命了。他又采用了引诱张合那办法，心说今儿个我要不下一点本钱，甭想把这司马懿给引到上房谷去啊。难怪丞相说了，只要我把司马懿引进上房谷，就给我重赏，可不是吗？这司马懿可太难引了，又战了三四十个回合呀。哎呦，魏延让他们爷儿仨给杀的是盔歪甲斜，实在支持不住了。魏延这功夫可真过得硬，什么功夫？他装得真像。眼看呢、啊，这魏延就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儿了，给人这么个感觉。同时魏延偷眼这么一看，自己带来那一千小校啊，最多剩下有一半了，连死带伤没多少了。魏延心说行了，是火候了，我败吧。他虚掩一刀往下就败，司马懿把手中枪往起这么一举，随后追杀。这魏延呢、啊、是且战且败，一直败进了上房谷。司马懿勒住了坐骑，往上房谷里边看了看，可是他没有马上领着他这两个儿子进这个谷。为什么呢？司马懿站到谷口这儿，他犯了犹豫了，这上方谷里头有没有伏兵啊？如果诸葛亮要在这儿设下埋伏，那可就麻烦了。所以他呀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司马师司马昭这么一看父亲犯犹豫了，这哥俩就明白了，准是啊担心这上房谷里头有没有埋伏，唯恐中了诸葛亮的计。司马昭一点手，叫过一个小校来，扶儿嘱咐他几句，这小校说声遵命，一扭头就跑到上房谷里去了。 司马懿这爷几个呢，压住大队人马，在谷口这儿等候着。说木下终点啊，有这么一刻多钟，派进谷口的那小校跑回来了，回来交令，说我进上方谷里看了，里边静悄悄的，没有动静，根本没有伏兵。哦，你什么都没看见吗？啊，启禀都督，我看见了，里面呢有无数的粮仓。啊、哦！司马懿用手捻着胡须，眼珠一转，随后冲司马昭打了个招呼，司马昭就明白了，光派这么一个小校进去探看一番不行，还得派人。如是者三次，三次回来禀报，都说没伏兵，所见到的这上方谷里边完全都是大小粮顿，那粮食顿数不过来，足以说明啊，这儿就是西蜀军的屯粮之地。要说司马懿该放心了，他应该催马进谷了，没有。司马懿扬起脸来想了想，轻轻舒了一口气，随后眼珠一转，看了看司马昭，司马昭就明白了，父亲呢、还是不放心，这意思是让我进去看看。爹爹您在这儿稍后片刻，孩儿进谷中去探看一番。说完了一催马，司马昭进去了，司马懿和司马师在这儿等着吧，等了好大半天呢。忽然呢，就听这山谷深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马蹄声是由远而近。当时这爷俩就听出来了，这是司马昭回来了，不用说人走路，连那马蹄声都能听得出来，确实是司马昭。他从这上房谷出来，到他父亲司马懿的跟前，低低的声音告诉司马懿，父亲请放宽心，里面确实有无数粮仓，根本没有伏兵。哦，这回司马懿可完全放心了，这说明啊，诸葛亮把粮草囤积在上房谷了。为什么这儿没人马呢？因为岐山大营让我给劫了，诸葛亮把精兵能将全派到那儿去护大营去了，我应该趁着这上房谷空虚之际，把他的粮草给他劫了，我让诸葛孔明是不战自败呀。想到这儿，他把枪望起，这么一举，轻轻一晃，这就是等于下了一道军令，随我进谷。司马懿的人马就进了上方谷了。现在是什么时间呢？太阳刚刚压山，看什么呀都很清楚。司马懿进来这么一看呢、哎呦，可把司马懿给乐坏了。怎么了？哎呀，这上房谷里边有数不清的粮食顿呢、一看这大小粮顿，还有板房草棚粮垛，哎呦，司马懿明白了，感情诸葛亮把从剑阁运来的粮，以及他岐山大营的粮，还有劫我的粮，全都囤积到这儿了。司马懿过于激动了，真不容易呀、诸葛亮用兵如神呐、他计谋过人，谁不知道那是当代之奇人呐、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诸葛丞相他万万也没想到，今天我司马懿给他来个声东击西，我派兵劫他岐山大营是假，他绝意想不到我会带领人马偷袭上房谷啊。哈哈，我要是把他这粮草都给他毁了，诸葛亮 你屯田管什么用？屯田你不得一个粮食粒一个粮食粒的往地里种吗？虽然说一子入地万树归仓，哎呀那可不容易呀、啊、你得费出多大的功夫，那得等几个月粮食才能打下来，哪儿找这么多现成的粮食去？你说把司马懿给乐的简直的那心是腾腾一个劲儿的跳。司马师司马昭一看，哎呦，父亲从来脸上没有露过这样的光彩呀、啊、怎么这么高兴？爹爹，果然此处是西蜀军屯粮要地，嗯，不错，您看该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传令小校把这些粮食给他劫走啊？哎呀，司马懿摇摇头，那可不行。怎么的？这粮食太多了，这都是诸葛亮用木牛流马运来的，咱们带这几千兵能劫他多少粮啊？再说背那点粮有什么用啊？那么以爹爹之见，我看不如付之一炬，给他点着了算了，烧啊。对，哎呀，司马师一想，不行啊，怎么了？这粮食盾也太多了，这么大的粮食盾烧着可也不那么容易呀、啊、你得找点引火之物啊，起码说得撅吧点干柴细草什么的，要是有硫磺焰硝那就更好了。司马懿笑了，呵呵，我儿何必着急呢，为父已经做好了准备，出大营之时我单派几百小校带着硫磺焰硝呢，你就撅吧点干柴呀、啊、这把大火就算点起来了。遵令。司马师也高兴了，想找点干柴。这时啊，司马昭举目这么一看，哎，兄长且慢。司马师一瞧，怎么了？不用找干柴，这儿有现成的。嗯，这句话司马师没怎么样，把司马懿吓了一跳。什么？有现成的干柴在哪儿啊？爹爹请看。说着司马昭用手这么一指，司马懿顺他儿子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呢、啊，啊，有好多那草棚子小板房上边都堆放着好多干柴。再一看这粮队下边啊，有那大捆大捆的干草啊，最少的那一堆是十几捆在那堆着啊。好，司马懿打了个冷战呢、啊，怎么了？这怎么回事？没听说自己的粮仓、自己粮食盾旁边堆放干柴细草，难道说这是给我准备的吗？准知道我今天来纵火，是不是其中有诈呀？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 有什么别有病痛， 没什么别没知识。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开讲百科知识， 免收学费，错过可惜。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为这一次的开春特惠门槛真的非常低， 是的， 花699块钱就可以给全家人坐上3个月的海参大餐。 嗯， 这要是再犹豫，那真的太可惜了。 是， 手机尾号3255的朋友说呢，想给家人做海参吃，就是不知道这海参焖烧杯怎么用呢？ 嗯， 其实很简单，只要把淡干海参用开水煮沸之后焖上8个小时，就能够 Q 弹劲道，那24小时就好嚼易烂了。 是的， 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各位，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还能够开通最后的一分钟。原价是1999元的鲜鱼鲜海参，活动当中呢，立减1300块钱，只要699。 是， 而且呢，订购成功呢，就送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威名举世誉，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司马昭这么一听，嗨，爹爹，您过于多虑了。他这不是堆放着干柴细草呢吗？那不是就省了咱们的事了吗？还管他那干什么呀？来，点起火来。司马昭这个话刚刚出口，曹魏军这些小校啊，还没等把那引火之物举起来呢，忽听他们身后山崩地裂一声响啊，呼噜咔嚓！哎呦，把司马懿以及他属下的三军给吓了一激灵。这是怎么了？这是哪座山倒了？大家回头这么一看，只见由他们进来的那个谷口那儿啊，那两山峰上边掉下来无数条火龙啊！哎呦，哪是火龙啊，是滚木啊，两三个人合抱不过来那么粗的大树，摘了帽去了根，上边撒上油再把它点着了，由两边山峰往下这么一放，可不是像掉下来多少条火龙似的吗？那声音真像地裂山崩一样啊。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把曹魏军的归途给掐断了，把谷口给堵死了。哎呀，司马懿大叫一声啊，往前这么一撞，差点接马上怪下来，让他儿子司马昭给扶住了。弟弟不必惊慌，不必惊慌，把司马懿吓着了，这不完了吗？这不是，赶快夺路离开上堂谷，快撤出去。三军一听，对，撤哪儿去啊？撤上房谷外边去，从哪儿撤呀？由刚才来的那道不行了，刚才来那道让火滚木都封死了，那就得往前走呗。走啊，哗，一拥而上，他们由那大葫芦肚啊跑进那小葫芦肚来了，一看这儿也一样， 到处都是粮食顿呢。嗨，司马懿一想，别管粮食顿了，咱先从上房谷出去，比什么全好。有人跑回来禀报，启禀都督，出不去。司马懿听什么？出不去？难道说就是我们进来这条绝路吗？不是，前边是有一个谷口，但是那地方是两山加一沟，看天一条线呢，只能过去一人一骑。这么多的人，五六千，要想从那葫芦嘴儿那儿出去，一个挨着一个走，半个月也挤不出去呀。一块往上拥，那还不全死在那儿啊？赶快回去吧！哇，由那小葫芦肚啊，又跑回大葫芦肚来了，来回在这转葫芦。司马懿一瞧，别总在当地这儿打磨磨啊，得想主意出去。大伙儿一听，谁不想出去？我的都督，他不是出不去吗？后边的道插死了，前边是个小葫芦嘴儿，没法往外走，害爬山呐！骑兵都督，人能爬那马上不去。哎呀，司马懿听，还要马干什么呀？人走比什么全强，赶快往山头上给我冲！这些人呢，呼嚯，满山遍野，到处都是曹魏军呢。刚爬到那山的半当腰，就听那山头四周一阵梆子响啊，梆梆梆梆梆梆梆，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哗！哎呦，万箭齐发呀，箭如飞蝗啊！长的是凋零箭，短的是连珠弩，同时这箭和弩啊，是射中哪儿哪儿就着啊。怎么回事？感情把那箭和那个弩的那杆全掏空了，里边全装着硫磺焰硝呢。梆直要多上你，噌，就是一片火呀！这还了得？曹魏军中箭无数，都打半山轱辘下来了。刚才往上一爬，要夺路而逃，现在好，全成了火球了。全打那山上滚下来了，这一滚下来可就乱了。怎么了？有的小校在前边跑，中箭轱辘下来了，后边往上这么一拥，整跟前边撞上了，后边这些小校也全都着了。小校互相拍打身上的火呀，这么一拍打，叽里咕噜一滚，正好就滚到那粮食盾旁边去了。呼的一下，粮盾着了，粮盾旁边有不少干草啊，那见火还不着啊。还有的小校滚到那板房旁边去，板房子着了，有滚到那草棚子旁边的，那草棚子就着了。哎呦，这一烧啊，光是这上房谷里的这些假粮盾和那个板房草棚子着了还不算呢，有好多曹魏军身上还带着硫磺焰硝呢，因为他们是来放火的，把身上那火也引着了。哎呦，这些曹魏军烧的是满山谷乱蹦乱轱辘，不轱辘还好，越轱辘火越大。怎么回事呢？连曹魏军都奇怪，滚到树旁大树着，滚到草棵旁边草棵着啊，就瞪眼看着从那石头缝里边往外钻火苗。感情这上房谷啊，前后这两个葫芦肚里边到处撒满了硫磺焰硝，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树着了，草着了，石头着了，开始这些曹魏军往四下里拼命奔逃，有的满地打滚，想把身上的火压灭。这火越来越大呀，这些曹魏军就开始扎堆了。哎呦，这扎堆更坏了，盔缨着了，战袍烧了，靴子着了，连马尾巴都着了。对这些曹魏军威胁最大的就是这些粮食盾呢，粮食盾里哪有粮食，完全是柴草啊，一个柴火垛着了都不得了啊，何况在上房谷这么大的一块方圆里，这么多柴火垛呀，全着了。一眨眼的功夫，上房谷就变成一片火海了。 到处里是浓烟滚滚，烈焰飞腾，噼噼啪啪，呱呱杂杂，火舌一窜几丈高，一窜几丈远呢，把这些曹魏军烧的是呼天喊地呀。开始司马懿还很震惊，他想从这烟云火海中冲杀出去，一位三军主帅遇事就慌张怎么能行呢？火攻之计，这是军家常用之计，算不得什么。开始他指挥他这些三军呢还很整齐，还算是有条不紊，他们令旗一摆，说东就是东，说西就是西。可是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他这些人马就乱了，司马懿指挥谁也指挥不了了。他看了看身边只剩下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这哥俩呀保护着他父亲想夺路而逃，可是哥俩往四外看了半天没这么一条路，整个上房谷是举目尽火，没别的了，看哪儿哪儿起火苗。司马师可有点懵了，现在只有司马昭还比较清醒，他不住地安慰他的父亲，爹爹休得惊慌，孩儿我背也要把爹爹您背出上房谷。司马懿点点头，我儿不愧为军中大将。怎么了？司马懿的盔扔着了，他赶快解开搂海带，啪叽把盔扔了。司马懿用手这么一捋胡须，感情这时候他那袖子已经起了火了。不好，怎么了？胡子着了。嗨，这时候还亮什么派头啊？司马师司马昭赶快过来帮着他父亲扑打，困难了，怎么打轻了不行，打重了不行，轻了这火扑不灭，重了把老头曹牙打掉了怎么办呢？司马懿低头，哎呦，战袍着了。司马师司马昭赶快把司马懿由打这坐骑上给拉下来了，这时候司马师那马也着了，只剩下司马昭这一匹马了，让给父亲骑吧。哥俩拼着命用足了全身的力气把司马懿给扶上了鞍桥。司马懿的这身子还没等坐稳呢，也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一支冷箭，肉扑整射在马耳朵上。这支箭也是带着火的箭呢，这马还往起这么一拿盾，咵嚓一下子就把司马懿打鞍桥上给掀下来了。司马懿肉大身沉，这一摔要搁平常啊就这一下就起不来了，今儿个司马懿腾一个鲤鱼打挺愣蹦起来了，这是非常时期呀、哪是什么非常时期呀、他坐在火上了，把他给烧得蹦起来了。司马师司马昭赶快帮着父亲扑打身上的火，他们光顾忙和司马懿了，你倒瞧瞧你们二位，司马师司马昭啊身上全着了。司马懿赶快帮着他们哥俩扑火。就在这时司马昭猛这么一抬头，他透过这灼人的烈火和腾腾烟雾，隐隐约约的在远处山头上看见了一把红罗伞。哎呀，司马昭心里说呀，那是不是西蜀丞相诸葛亮？我父亲未来上房谷劫粮，他煞费了一番心机呀，明劫岐山大营，实际是来上房谷焚粮想捉诸葛亮。没想到啊，我们父子没捉到诸葛孔明，反中了人家的火攻之计，纵然没有烧死，休也得休杀呀。司马昭没敢跟父亲说，说您看看那是不是有把红罗伞呢？现在司马懿也顾不得看了，爷儿三个已经抱成一团了。司马昭看见的确实是红罗伞，红罗伞下站的正是汉丞相诸葛亮。现在不是太阳压山了吗？ 要不然司马昭还看不见这红罗伞。太阳的余晖映着火光，火光映着余晖，反射在诸葛丞相的身上。只见这位诸葛亮浑身上下是金光缭绕，瑞彩千条啊！丞相左边站着魏延，右边站着张仪。魏延是引司马懿入上房谷的，张仪是奉令在这儿设埋伏，埋下硫磺焰硝烧司马懿的。这二位紧随丞相的身边。这时的魏延呢，那可真是打心里往外佩服了丞相的神算。开始这魏延说什么也不信，怎么能够司马懿能领兵到上房谷来呢？他连大营都不出，他会真来了？你能不佩服丞相的神算吗？眼看着就要把司马父子化成灰烬了，嘿嘿，丞相，您真称得起是当代之神人呢。魏延把大指挑起来了，他偷眼看了看丞相诸葛亮，哟，魏延一阵惊喜非常，怎么回事？他看诸葛亮笑了。可真不容易啊，我随我家丞相六次兵出祁山，很少见丞相这么笑，尤其是这次，从汉中动兵一直到祁山扎营，没看见过丞相脸上有笑容啊。今天我家丞相站在上房谷的山头上，面呈喜悦之色，说明他的妙计成功了。再有片刻之功啊，司马父子将要在火海中被烧成灰烬。这时司马懿呀，抱住他的两个孩儿司马师和司马昭，是放声大哭啊。司马懿动了情了，自己又读兵书战策厮杀了大半生啊，没想到今天在上房谷败得如此之惨呢、眼看就要葬身于火海之中，自己这么大的年纪了，为国捐躯，虽死无恨，可是我这两个孩儿。他看了看司马师和司马昭，天哪，我司马父子今朝休矣。司马师兄弟两个也是失声痛哭啊。就在这时啊，只听一声巨响，可把司马父子吓坏了，当时是魂飞魄散。他们以为上房谷这把大火呀烧得还不够劲儿，大概上房谷爆炸了。不是，唰，紧跟着就是一道利闪，哇，大雨是倾盆而下啊。司马懿当时抬头这么一看呢，简直都把他给乐晕了。好雨，及时雨，救命雨呀！他用力把司马兄弟往两边这么一推，司马懿跪在地上，嘣嘣嘣是响头碰地。苍天有眼，天不绝，我司马氏儿啊，随父快逃，顺着原路往回跑啊！当他们跑到这个谷口这儿的时候，一看滚木上的火全都灭了，快把这滚木扒开。扒开哪儿找那么些人去？他带进上房谷来是5000人呢、大概这一烧啊，给烧去了有4700，还剩下200-300人了，一个个烧的是胡不烂啃呐、有的有帽子没有衣服，有的有衣服没帽子，被这些军校都给烧懵了。开始他们就在那儿站着， 让这雨这么一浇啊，稍微清醒了一点，这些军校才发现他们都督顺原路跑回去了，这些人就跟着跑回来了。现在听说扒木头，扒嘛，这要是像刚才进谷时候那个精神头啊，一眨眼的功夫就把这滚木扒开了。现在不行，好多军校身上都带着伤呢，兵器都扔了，手里头没工具，就凭这两只手搬这滚木，木头上的火是没了，但是还烫手呢，费挺大劲搬开了那么几颗。哎呀，司马懿急得直跺脚啊，这么搬得搬得多会儿去，搬到天亮能把这道给清扫出来，不行就顺着滚木往外爬吧。司马父子啊，是你推我我拽你，又在这滚木上头连滚带爬呀，玩命的逃啊。这时远处山头上的汉丞相诸葛亮望着这瓢泼的大雨，听着这滚滚的雷声，他亲眼看着司马懿父子由原路逃出去了。丞相诸葛亮叹了一口气呀，自言自语说了两句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诸葛亮很难过呀，怎么回事呢？自己自从领人马六出祁山，就为了这次把司马懿由大营里诱出来，诱得上房谷这用火攻计烧他。诸葛丞相虽说不是，绞尽了脑汁儿，搜索了枯肠，也可以说把自己大半生之所学全都用上，那么容易把司马懿给诱出来，他是说什么也不离他那大营啊，深沟高垒拒不出战，司马懿好端端的上你上方谷干什么嘞？就一个魏延就能把司马懿给引诱进来，那得说诸葛丞相巧计安排。就为了这一条计，丞相可以说几乎是达到了废寝忘食、茶饭无味的程度啊！好不容易才把司马懿给诱进上方谷，眼看就要把他活活烧死了，一场大雨呀、啊，烟消火灭，使得司马懿父子三人逃脱了性命。诸葛丞相很伤心呐、啊，可惜自己这番苦功啊。那么把守谷口的那马岱怎么没能够把司马懿父子给截住呢？截不住了，马岱是奉命守住谷口，诸葛亮丞相就是那么吩咐的，说只要司马懿带着兵一进谷，你就往下放着带火的滚木。马岱亲眼瞅着司马懿带着兵进了上房谷了，他这才传令放滚木，木头下去了就把这道口给查死了。呵，这火越烧越大呀，简直就把这谷口给封了一个严严实实，甭说是司马懿，今天就是铜人铁马，你想通过这谷口也很难呐、啊，恐怕也得把你烧化了，何况是司马父子，谁能成想来这么场大雨呀、啊？把这些滚木全给浇灭了，开弓放箭呢、啊？嗨，弩箭和那个火箭呢、啊，全湿了。马岱一看，干脆我带兵追吧。刚要追呀、啊，人家曹魏营中的张虎、岳琛带着人马接应司马懿来了。马岱呀、啊。兵马太少，就没敢下山追。张虎、岳琛接住司马懿的时候，把二将给吓了一跳啊！哎呀天哪，这爷仨怎么这模样了？盔没了，甲没了，战袍不见了，浑身上下被烧得糊不烂啃，一身雨水，满脸泥。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歌手老狼。才想起同桌的 你，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历史。走进书中的世界，看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 变法第九十九天，1898年，上表向朝廷报警，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豪情壮志。当然，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甘肃铁车等于免死金牌吗？八旗是怎么回事？武当也有年终奖吗？ 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其实也很有趣。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让我们一起学历史。 咿呀， 文明 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张虎、岳琛赶快把战袍脱起来给司马懿换上，把自己的战马让给都督。司马懿现在清醒了，他往左右看了看，立刻传令，赶快去救咱的渭南大营啊！我们已经中了诸葛亮的诡计。司马懿现在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明白了，我派孙礼和郭淮带人马劫人家岐山大营啊，肯定劫不了，诸葛亮非劫我的大营不可。现在是司马懿最担心的是他那九座浮桥。司马懿暗想，我的诸葛先生，您可千万手下留情啊，别把我那九座浮桥给我烧了。要把桥给我烧了，我就回不了渭北了，那可就要了命了。司马懿要不怎么这么着急呢？什么烧伤啊，头发打了卷了，胡子烧得剩了一半了，他都顾不得了。他带领着人马就往岐山这儿跑啊。到这儿一看，果不出自己所料，人家岐山大营啊，固若金汤，安然无事啊。他的渭南大营啊丢了，那九座浮桥让诸葛丞相派人给烧了七座，还剩两座浮桥了。郭淮、孙礼拼了命了，保那两座浮桥是一边打一边往渭水的北岸撤。哎呀，郭淮、孙礼好紧张啊，他们就怕这两座桥再保不住，都督有打上方谷回来，可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到这渭水北岸呢？现在渭南大营是丢了，劫人家没劫成，结果把自己的大营搭进去了。诸葛亮啊，你可真厉害，我家都督千算万算就没算计过人家诸葛孔明。哎呀，这两座浮桥可千万别出毛病了。这俩正这儿着急呢，司马懿到，嚯，给郭淮、孙礼可壮了胆了，不仅杀退了蜀军，保住了两座浮桥，人马呀还能够撤回渭水北岸。这俩这才算放点心。司马懿呀督促三军赶快撤。这些军校拼着命地往北岸跑啊。你算算郭淮、孙礼有些人马， 这司马懿和张虎、岳琛再带来这几千人，那人太多了，要是九座浮桥撤起来还可以，两座浮桥撤这么多的兵，一眨眼的功夫就把这浮桥给挤满了，那军校你冲我撞，哎呦，落水无数，噼啦扑噜像下饺子似的往这渭水里边掉。刚撤过来一多半，忽听三声炮响，坏了，怎么了？解渭南大营的姜维、姜不约杀上来了。司马懿一听，什么？姜维领兵追上来了？嗨，他立刻告诉郭淮、孙礼赶快回桥啊。郭淮、孙礼一听吓傻了，心说什么回桥？我的都督，那边还有咱们一两千人马呢。其实司马懿早就看见了，但是司马懿心想，你要是不回桥，人家姜维和咱们追个首尾相连，姜维呀、啊、那本事也不小啊，受诸葛亮的亲传，他万一要把一些小校全都改扮成曹魏军的模样混杂在一起，一块儿跟咱们拜着北岸来，那不就麻烦了吗？郭淮、孙礼也明白过味儿来了，回吧。嘁嚓咔嚓，功夫不大，把这两座浮桥拆了。司马懿呀、啊，在渭水北岸重新扎营，然后他聚集众将，传下了一道死令啊，今后再有言出战者，斩。看来呀、啊、这位司马懿都督这回算下了决心了，打死也不出去了，他要永远记住上房谷这个教训呢、啊、可不能轻易再和西蜀军对垒交锋了。司马懿呀、啊、要在渭水北岸深沟高垒呀、啊，他亲自带着人把前营、后哨、左营、右营巡视了多遍呢、啊。司马懿认为啊，嗯，确实这次可以能守住了，没有什么闪失了，他这才放心。过了几天，有探报来报，说是诸葛亮啊，正在带领着人马在渭水南岸巡哨。哦，司马懿一愣啊，诸葛亮亲自带人巡哨不用问，他要择地安营啊，他要选个地方安营扎寨，火速去打探，看诸葛亮在哪里安营。如果诸葛孔明要是兵出武功山扎寨，哎呀，那可对我军极为不利呀、啊。假如诸葛亮要扎寨在五丈原，那可真是天助我也。他手下的文武全没听明白，探报跑了。第二天一早，探报又来报，说汉丞相诸葛亮确实扎营在五丈原。啊！司马懿听在这会儿，俩手扶帅案，腾楞一下子他站起来了，滴溜溜围着他这帅案转了几个圈啊，双手夹额，俩手啊往这脑门子上这么一捂，诸葛孔明能扎营在五丈原，此乃我主之鸿福也。哎呦，这位司马都督几句话以及这几个小动作呀、啊，把他帐中的文武都给闹糊涂了。这些人大瞪着俩眼瞅着司马懿，心说我们都督这是怎么了？都督啊，您说什么？诸葛亮要是兵出武功山对我军不利，要是他能够扎营寨在五丈原，就是我主的鸿福，这是何意？嘿嘿，司马懿撇着嘴摇了摇头，此乃天机，尔等焉知，老夫也不能轻易戏路。这司马懿可真会做戏，他折腾了半天又说了这么一通，是什么意思？司马懿什么意思也没有，他这是安定军心，因为上房谷这一败败得太惨了，渭南大营也丢了，九座浮桥也毁了， 伤兵损将，丢失了一万多担粮食，随后在渭水北岸闸下营在这儿一猫，吓得又不敢出战，他不安定安定军心怎么办呢？所以呀，他编了这么一个小框，也是为了鼓舞士气吧。诸葛丞相在五丈原闸下大营之后，是每天派兵讨战，可以说是早午晚三班啊，轮番讨战。司马懿也不出来，任凭你怎么叫阵，你是讨阵叫阵骂阵，司马懿说死也不出战呢。哎呀，这下可把西蜀众家将军给急坏了，姜维、马岱、廖化、魏延急得直搓手，是连着急带生气呀。你说这司马懿，咱们骂阵他是没听见的，是怎么着？他怎么就不搭声呢？有的一想，嗨，你别再问了，这司马懿呀，准是让咱们丞相在上方谷这一把火给吓破了胆了，他再也不敢跟咱们打了。魏延一听，嗨，他不敢打有了理了，可咱就跨不了魏滨，到不了长安呢。这不是我说呀，丞相就是不听我的话，要听我的，一出祁山的时候按照我那个计策行事，现在早已行了行了行了。廖化一听你又来了，又提那档子事儿，那咱们就让这司马懿在这挡着咱们，可也真是啊。这么办得了，咱们问问丞相去吧。走走走，这几员将来找诸葛亮来了。诸葛亮一看，哎呦，怎么几位在曹魏营前骂战，司马懿不出营，你们是不是有点着急了？正是。其实这时候诸葛亮心里头比这几员大将还着急呢，不过自己是一国的宰相，非常深沉，不能把他带到脸上来，那让人看出来还得了啊，全军军心就不稳了。主帅都这么着急，你想谁能不着急呀？所以诸葛丞相心里暗暗的起急呀，也在想办法，怎么才能够把这司马懿啊再一次又出营来一战呢？现在看这几员将找来了，诸葛丞相让他们坐下，你们来的正好。不是司马懿不出战吗？据我看呢，一是上方谷一战是他有点害怕，可以说是惊魂未定。第二啊，现在吴国主孙权已经三路兴兵，兵伐中原，东线究竟打得怎么样，司马懿心里头没有底，他也不敢轻易出战，所以呀，他才跟咱们拒不出敌。几员将一听是这么回事，丞相说的头头是道，不过这司马懿太气人了，你就是骂阵他都不理你，这哪儿还像个男子汉大丈夫？全军主帅有这么无能的吗？我看呐，他简直是妇人不如。廖化这几句话这么一说呀，姜维一听点了点头，这话说的有理呀，这司马懿呀确实缺少点男子汉的骨气。哎，要不这么着得了，丞相，我倒有个激呛法之计，不过这个计策可不知道可不可行。诸葛丞相一听，伯曰，你有个什么计策呀？咱们给他送一套女人的衣服去，送些簪环首饰，如果说司马懿还知道羞耻的话，他就把这东西给咱们扔出来，出来跟咱们打。要是他真的没有男子汉的骨气呀，让他就把这些东西拜收在他的大营。丞相您看怎么样？姜维这番话把在座的几员将都给说乐了，连诸葛亮都乐了。伯曰，这个计呀，哎，也算是一计，你们要觉得可行啊，我看不妨给司马懿送去一套巾帼之装，再给他带些簪环首饰去，我再给他附上一封书信，看司马懿 怎么对待。这几位大将这么一听是拍手叫好啊，丞相您要再写封信呢、啊、那准能把司马懿由营中给激出来呀、啊、那可太好了。哎，了化忽然想起个事儿来，哎，我说几位，要是派人去送这金国服装，可得找一个精明强干的舌辩之士啊，还得有点胆量呢。为什么？别回头把这东西往司马懿手里头一递，他打开这么一看，司马懿在帐中当着他的文武众将，当时他下不来台啊，羞恼成怒，说不定他需把来使给斩喽。诸葛丞相摆摆手，不会，不过了话说得对，需要找一个有胆量的人，要不然司马懿真的发起火来，吓得手足无措，那怎么能行呢？话刚说到这儿，旁边过来了一个中军，他愿意讨令去。诸葛丞相一想，这也好，中军去，去就去吧，自己给写下了一封书信，让这几员将去准备这金国服装去。呵，这几位大将在战场上是斩将夺魁呀、啊，办这事儿啊，办得也挺俏皮，给准备了几套衣裳，花红柳绿的，呵，连衬衣都给准备好了，三环首饰，特别这镯子，一对金的，一对银的，倒是挺花哨。诸葛丞相把信也写好了，交给了这个中军，这中军带着两个小校，背着这套金国服装，就奔曹魏大营来了。这时候那位征西大都督司马懿干什么呢？司马懿啊，在他那大帐里边那发愁呢。正像是丞相诸葛亮判断的那样，一个是上房谷一战，他现在惊魂未定，再有一样就是东吴发兵了，东线究竟打得怎么样，皇帝曹睿能不能抵挡得了东吴，司马懿最不放心，所以他这才闭门不战，西蜀大将轮番来骂阵，他都知道，只得是装聋作哑。突然间中军官进来禀报说，诸葛亮派使臣来见都督。啊，司马懿吓了一跳，心说什么，诸葛亮派使臣来见我干什么？又要约我决战？我才不跟你战，还是有什么别的诡计？去，到外边对他讲，不见。这中军看着司马懿，那心里话没说出来。都督，人家派使臣来，您都不敢见呢。司马懿这话刚一出口，也觉得不是滋味。慢来，来呀，擂鼓声炸。这中军就明白了，这是要见了。随着阵阵的巨将鼓声，文武众将全都到齐了，大伙儿互相还在猜闷呢，甭问，都督大概要与西蜀决战，不知道怎么回事。司马懿秉政归座之后吩咐一声，来啊，把蜀营来使让进大帐。司马懿这是要干什么呀？敌对营垒之中来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使臣，这么大的一个征西大都督献擂鼓巨匠，这也太隆重了。不是，司马懿有司马懿的想法，他想振奋振奋军中的士气，让这个来使看看回去好给诸葛亮带个信儿。为此他这才擂鼓声仗。嘿，这位西蜀使臣派头还更大，你别看是位中军，谁也不知道来者是诸葛亮丞相身边那个中军呢。走路一步三摇，迈着方步进了大帐，身后带着两个小校，这两个小校嚯，绷着脸儿，那脸上的表情可严肃了，十分郑重的，一人手里头捧着一大盘子，一个盘子里头放的是金国服装，一个盘子里放的是首饰，不过呀，上边盖着块红绸子，谁也不能揭皮断瓤，不知道他那里是什么玩意儿。不过大家都很纳闷儿， 两军对垒，两军的主帅之间还能这么客气吗？无端的送什么礼呢？今儿咱可得开开眼界。这功夫使臣走到帅案前，深施一礼，参拜都督。我奉我家丞相之命来与都督下书，并向都督馈赠一份礼物。哦，书信在哪里？说着话，这位使臣赶忙把这封书信递给司马懿了。司马懿接书在手，吩咐人给使臣看座。这时候那两个小校走过来了，把两个盘子往帅案上这么一放，赶忙躲到一边去了。司马懿手里托着这封书信，看了看这俩盘子，心说这盘子里装的是什么呀？不像是金银财宝，因为那个东西分量特别重，那两个小校抱着的时候不会是那样轻松。既不是金银财宝，会是什么呢？哎，司马懿想，我得先看看这封书信呢。他唰啦把书信扯开，这么一看，诸葛亮这信写的是什么呀？信写的很简单呢，信中告诉司马懿，既为大将，应该披坚执锐，以决雌雄啊，不应紧闭刀剑，手抄不战，与夫人何意？今天我派人给你送去金国之福，如果还不敢出战，你就把它收下。假如你还知道世上有羞耻二字，你还有点男子汉的胸襟，就请你司马懿啊，是一期前来赴战。司马懿看着这盒，一抬手，啪，把那红绸子掀开了。他注目这么一看，哎呀，感觉这俩盘子呀，一个盘子里盛的是金国服装，一个盘子里是三环首饰、绮罗伞衫、邓朝天，还外带一朵小红花呢。也不知道是哪位大将手那么勤快，在这三环首饰盘子里呀，还搁了两锭胭脂和粉。哎呦，可把司马懿给气晕了，他差点出了到帅案的底下去。可那哇，可恨哪，司马懿还没发过这么大脾气呢，简直是虚发倒竖了，眼眉网成了个疙瘩。这时候帐里边的文武众将也全看明白了，不知道啊司马都督看的那信写的是什么内容，不过这金国服装和的胭脂粉三环首饰看得清楚，这不是等于骂人吗？可大啊，西蜀孔明，西吴太甚，苍狼苍狼，呵，一眨眼的功夫是刀剑出匣，寒光一片，整个大帐里是十分紧张。再看西蜀营中的那位来使，面不改色，稳如泰山，坐在那儿看了看司马懿，又看了看他手下的众将，人家没理这茬儿。可这些的众将这火更大了，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啊，都督听了，诸葛孔明，欺侮太甚，常言说大丈夫可杀不可辱，今日敢派使臣来到我营中，在中军保障之内如此羞辱都督，都督还不下令将使臣推出辕门斩首，将金国服装撕碎，把首饰给他攘了，咱与诸葛亮决一死战呐、这大仗要爆炸了。就在这时，那捆绑手就过来了，站在那使臣的后边，刀斧手已经把这大刀都举起来了，只等司马懿下令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

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箴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接着昨天的内容，和姚老师继续给大家往下面分解。下面有请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结合着这个春天这个发和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谈到了这个六瘀，和大家谈到了气瘀、食瘀、湿瘀和痰瘀，还有热瘀，还有血瘀，这些瘀呢其实上就是我们讲的垃圾。 对， 利用春天这个季节，利用发散的这个时机，我们把体内的这些瘀通过咱们人体的四大排泄通道及时的给它清理出体外。 说得好， 这些垃圾就是制造疾病的根源。 没错， 所以说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造成疾病的根儿。 这个说得非常的好，是吧？就这个体内的垃圾现在呢越来越被人们呢所深刻的认识到这个知道它的危害性也知道了它发病的根源如果往深处再往细说那就多了它能消耗人的正能量，阻碍我们体内的各种生理机能使他们紊乱，使他们降低，使他们过早的衰老所以说垃圾还是人衰老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体内的垃圾这个逐一的分析不同的垃圾它会有不同的特点，所以每一个病邪它在生发散的过程当中又不一样了我们提到了你有湿热特别容易得不皮肤病，从皮肤而发。 对， 是不是 有湿有热的从皮肤往外散。 对，是吧？你比如说这个湿困住阳了就会出现什么春困，这根儿什么呢？就是体内垃圾。体内垃圾有多少种，我们大概齐了，我们说了 这六种。就说呢，这些东西为什么产生这些垃圾啊？一个是外因，一个是内因啊。内因又分了啊，有吃出来、喝出来的啊，还有什么呢？啊，还有情志方面的啊，而且啊，还往深处讲了，就是不同的这些病邪，啊，也就是垃圾，那产生啊，和我们的哪些啊脏腑相关？这个呢也跟大家说了，是不是这样？ 是的。 哎，对了，啊，这样大家呢从这个啊全面的啊来了解了解，啊，我们也给大家提示了，啊，先干什么呀？ 先清外在的这些垃圾。 对， 嗯， 所以说呢，它是有步骤的。 从我们皮表进的这些风寒湿。 对，先把它排 出去，先把它清理出体外。 啊，这清理垃圾是有层次的，在清理内部的时候，啊，我们也有层次，先打开二便的口。 对，先把通道给它打通了。 你看看，所以这就需要什么呢？一个是静下心来听，啊，给它听明白了，啊，然后我们讲的这些，六瘀，啊，你对号入座，你看你属于哪方面的瘀。为什么要把这个分析透啊？不同的啊，这个瘀都需要呢啊，根据不同性质的，我们去有针对性的去做，啊，这个结合啊，我们这些我们还要具体的说，谈到了这个六瘀啊，我们就发现有一个规律，就是气啊，与我们其他的这几个瘀，湿瘀啊，湿瘀啊， 痰瘀 啊, 啊，痰瘀啊， 热瘀啊，还有血瘀。 哎，你发现什么了？ 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 都受这个气的影响。 对。所以这样的特点，我们相应要提出相应的相配套的一个措施。 对。 我们讲泡脚是内外通，是吧？我们讲到呢，推肚子是，强调的是什么？ 上下要通。 上下通。上下通通什么呀？就是把这些瘀啊，啊，促进它排出去，这是一层意思。二一个呢，通过推肚子干什么呀？你看看我们的腹部有多少条，是吧？经脉，啊，大家看一看，啊，有些人一看推肚子，了解的特别的单纯，啊，有人推肚子，哎呀，那个我大便下来了，是不是？哎呀，这方法好，不用吃药。哎，推推肚子，哎呀，呵，啊，这大便就排出来了。哎，这一反馈呢，啊，很多人怎么样？很多人腹泻的，大便不成形的，啊，也就是大便次数多的，不敢推了，啊，发现了吗？ 他以为推肚子光解决便秘的问题了，所以他不敢推了。但是他要弄懂了，推肚子是增强脾胃肠的功能。疏通这个腹部的这几条经络，他就敢推。 对，你发现了吗？啊，推肚子在推肚子过程当中，我们去悟去啊，发现它既解决标， 还能解决 本 实质的问题。 你看看，所以我们把这个呢作为通理啊主打的啊，大家说你说了半天啊是啊。我这肚里啊还真是像你说的啊，这个有了有垃圾啊，我有食，你有食的有食欲的，你见饭它就不香，是吧？嗯，这个食欲感很差啊，吃上以后发现什么了？发现满，发现胀， 对，打嗝， 是不是啊？你这不就出来了吗？是吧？哎，你有食的人，湿的人感觉是什么呢？浑身发皱、发困， 对， 累得慌， 发沉， 啊，这就是他的特点， 嗯， 是不是？ 对， 这就是他的特点，啊，哎，有火的是什么呢？那，哎，有火的还得分析呢，啊，这个火，啊，我们怎么去分？啊，第一，我们先分出什么来？ 实火和虚火。 对了。你看姚老师给大家提示非常正确。那为什么要分呢？ 因为他处理解决方法不一样，是不是？你处理错了啊，那你这个问题不但对你的病好处不多啊，让人产生了这个危害性特别大。你我们就举个实际例子啊，你比如说啊，最常见的虚实不分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便秘，我们在这里强调说，上了年纪啊，这个便秘的出现这个临床的症状啊，老年朋友多数都是虚症， 对，实症的少， 实症的少啊，所以这一点上啊，一定要辨清楚。正是因为我们许多人辨不清楚，所以吃什么呢？吃这个牛黄解毒、三黄片、 三黄片之类的 啊，去火的啊。那个泻药呢，还有另一种，喝那个什么叶儿？ 番泻叶。 哎，那是打的啊，这个是下火的啊。这些呢，处理的都不当啊。那个打的会伤什么呀？肠黏膜。哎，我喝了，喝以后还没结，不行，再加量，再喝，是吧？结果了，哗一泻，怎么样？是吧？大便下来了，啊，番泻叶，哎，在他认为治疗他的便秘有效，啊，这回可痛快了，连着拉，是不是连着拉？ 控制不住的拉。 哎。但是他不知道，这是拉的时候，因为你要解决的最困难、最痛苦的就是便秘，所以当你这个出现能够排便的时候，啊，你是非常的高兴。但是后来你发现什么？是吧？拉起没完了，是不是？拉起没完。等不拉了以后，你发现又什么了？继续便秘，啊，实际呢，啊，我们大家了解的不深，他把我们的肠黏膜。怎么样做了伤害啊，这是一个。我们再说说啊，说这个便秘啊，便秘大家都认为有火了有热了，所以就刚头吃那些带黄的药。我就吃过那个，是啊，原先不知道，不为怪不为错，这回你听完节目知道了啊，就不要乱吃了，好不好？ 好。 哎，因为它本身啊，在你看来这大便结了吗？结了，跟吃番茄叶一样，是吧？是结了，因为里边有什么啊？很多药里边都有大黄，那边就是往下打的。但是你要知道啊，它是凉药啊，所以我们许多老人呢，他本身阳气他就不足，但是这些苦寒的药呢，那就会伤你的阳气。是你为了解决大便是见到效果，但是它留下来的不良方面的影响那很长了。你补个阳啊，住个阳啊，养个阳啊，非常困难啊。但是你伤个阳啊，非常的简单啊。所以在这一点上啊，我们谈到养生千万不要伤生，所以这个我们要清楚。那你清楚了啊，你的便秘是虚症，那你就分了，是气虚了，是阴虚了，是血虚了，是吧？根据你首先是吧，定性定位，然后再定你的措施和方法，是吧？这样你才能达到统一，才能达到一个好的效果啊，是不是这样？ 这样的不是暂时的解决，是永久性的解决。 哎，从根本上， 哎，他从根上给你解决了这个便秘也好。腹泻也好， 啊，这是我们说大便，啊，说便秘的这个事儿，这是我们揭示误区，啊，咱们再说说这个火，好不好？ 好。 啊，比如说我们有些人，啊，这个老是上焦有火，啊，这个火我们，这个是摆出来了，没有把它说细，因为呢，临床上这个火呀， 比较常见， 比较常见。啊，首先我们要把火分出来，这个应该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热瘀（括号火） 火， 是不是啊？是这样的。 对， 哎，这个规范的讲是这样的。哦，热、火、炎，是吧？ 这是呢，意思是一样，只是呢程度不一样。那么说是火呢，是吧？那么我们首先要强调，是吧？你是内热，是虚的，是实的，啊，这要把它搞清楚。还是那句话，上了年纪的这个火，啊，一定要，啊，要分析。实火它也得对症，不过这是虚火，上年纪的多数是虚，啊，你比如说有一个最常见的上火下寒，啊，这在女性朋友更为多见。 对， 这个火告诉大家，全都是虚火，啊，你只要脚凉，是不是上焦出现火，这些火都是虚火。年轻的多为啊实火，啊，也不要绝对的说多为实火，哎，这就是啊规律，这就是有这种现象，哎，我们总结出规律来。所以你把这句话你要写上，是吧？啊，老年人多是虚火，这是第一句话，是吧？第二句话，啊，出现上火下寒的，啊，基本上都是 虚火， 是吧？这不就清楚了吗？ 明白了。 啊，就是老年朋友的这些火，尽量不用一些苦寒的，啊，就是有火不用也不要用苦寒的。 因为苦寒的容易伤阳， 你本身你上了年纪， 本身上了年纪的人阳气逐渐的减弱，就不要再去伤阳了。 对了，应该呢护阳养阳通阳助阳， 还要补阳了， 哎， 不要去伤阳了 啊，就是养生首先别伤生，这是我提出来的。另外有关火呢，从五脏六腑来说了，从心上来说， 心有心火， 有心火， 嗯， 啊，当你出现心火的时候，会怎么样啊？心有热，是吧？它烦躁。第二个，心有火，是吧？爱着急，心急如火呀，还容易呢出汗，是吧？汗为心液嘛，哎，所以当你心有热有火的时候，你这汗出来了。那还有呢？那还有了。舌头尖属于什么？属于心。你看舌头尖特别红，啊，当心里有火的时候，如果你没及时清，下一道小肠，你看，啊，那心与小肠相表里嘛，出现什么尿赤、尿痛、尿急、尿路感染，啊。 好，上半时论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进行电话连线，我们来接近一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哎，您好，您好，李老师。 哎，是的，您好。 啊，李老师。 哎。 哎呀，我太激动了，李老师。 慢慢说，别着急。 哎，好了，我第一次跟你连线。 是 啊。我是2008年吧。 哇，够早，嗯。 啊，我早， 嗯， 跟老头俩人啊，上了，我是的，有一次跟楼下跟老人们说话， 啊， 这个老人介绍我的， 哦， 我说哦，那么回事儿， 嗯， 因为我刚上楼，有血压有点高，160-90，通过你那么一说吧， 嗯， 说三不取五不操， 没错， 是吧？ 对， 啊，我也做了。 嗯， 后来我也在店里也买了茶，买了酒，买了枕头，买了 腰带，我现在都用着呢。我那腰带，我跟你说，李老师， 哎， 我老带的。 哦， 我这腰啊，一点毛病没有。 哦， 可好了。 嗯，你看看，全副武装。 啊，全部武装。 对。 哎呦，我这筋肉头可大了。嗯，你说，还有你说泡脚。 嗯。 我无动力下我都泡。 坚持的好。 夏天我也泡。 对。 就是一天泡一次。 对，那就对了。 嗯，反正是这身体吧特别好。后来人家街坊都说你们慢点走，老说我们老两口。 嗯。 那你看你们走那么快干嘛呀？啊，是我们都追不上你。 哦。 我们说没事儿，我走着还快，不快，一点都不快。 哦、 哎，我这自己没感觉，我走得快。 您多大年纪了？ 你说这个啊， 多大年纪了？ 你说这十年当中嘛，我和老头俩人吧， 嗯、 哎，没感过冒。 嘿，哦， 哎，真好哎，一次感冒都没有，这十年。 你看看， 我真不说瞎话。 哎， 就是老夫有时吧，哎，有点身上有点发紧了吧？ 啊， 哎呦，咱们多喝点茶。 嗯， 这老头子是晚上多加。多喝也就三包吧，晚上一下子喝下去了，就钻被窝了。 哎， 嘿，你爱怎么着？ 嗯， 早上起来没事儿了。 你看看， 嘿，啊，多好啊！ 真好。 哎，他说真好。 嗯， 我说好，我说咱们坚持喝呗。我说咱都喝那么多年了，我说你这身体也不错。 嗯、 他都80多了。 哦，80多了。 他85了。 哦， 我78了。 哦，还那么精神。 啊。嗯，反正精神挺好的，人家都说我，哎呦，瞧你们俩，我们出去俩人， 嗯、 哎，瞧这老两口，哎， 嗯， 红面， 红光满面， 满面呐， 让人羡慕了， 走起路来如飞呀、啊， 哇，牛啊， 孩子也说，你没那那么大的劲儿啊，你慢着点走，没事儿、 哦、 不累， 哦， 都说挺好的， 哎， 反正我跑的还挺多。 嗯、 我也不敢多说时间，我怕您浪费您的时间。你挺忙的， 对，还哪方面好了？哎， 好好多好。我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 哦，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18年吧， 嗯， 也就是说今年年初吧， 嗯， 嗯，查出来说我有那个叫淋巴，说我有淋巴瘤，后来我就哎呦，我也我照片呢，什么都弄了。后来怎么办呢？后来又看中医去了。 嗯， 看了中医，哎呦，那人那多呀，我排队就别提了，这个罪也就受大了，一去就是一天。 对。 哎呀，我说，后来突然之间我好觉得头5天之内吧。 嗯。 您的广播我天天听。 哦。 没有一天落下的。 嗯。 嗯，后来我听说好，也就5、6天前，我听你说有什么淋巴瘤的贴磁宝。 对，没错。 后来我说哟，我还有那么个事儿呢，我赶紧找， 嗯， 找你、店里给我的资料。 对。 给我一个，我后来我找出来了，我一看还真是有那么回事儿。 嗯。 我说哦，贴还真是贴磁宝。 对。 嗯，后来我就想想，我说我要跟李老师通通话，问问李老师是不是可以这样贴呀、啊？ 没错，没错，太正确了。 我现在好，我这个头啊，我这脖子呀， 嗯， 戴了好几个 哦， 行吗？ 行，没问题。 我晚上也戴的。 哎，那个，我告诉你啊，你看看，你看看那个脚图，那个脚图啊。凡是腺体啊，淋巴的反射区，你都适当的多做一做，啊， 哦， 这叫综合的方法，是吧？ 哦， 哎，这样对帮助你治疗啊，或者调养啊，或者恢复啊，哎，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啊， 哦， 好吧，哎， 哦， 然后你要不清楚啊，你可以啊到店里，哎，让他们啊看着图，哎，给你画上。哦，哪是、 啊、 哪是腺体，哪是淋巴，然后呢，你重点做，做完之后呢， 啊、 晚上之后呢，泡脚，按摩脚以后呢， 啊、 看看哪痛，哪个部位，然后呢，哎，把它贴上，第二天早晨、 哦、 你再把它拿下来，明白了吧？ 哦，哦，我明白了， 哎、 哦，我得上店里去问问哈、 啊。对对对对对，啊，脚上有淋巴啊，反射区， 哦、 嗯，对， 明白。 啊，是这样的，好吗、 哦？